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:00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皆妙，型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，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。今天是2017年3月1日星期三，来关注国内资讯。郑州市出台新政规定，市区 N 制房最小套型使用面积不应低于22平方米，二居室的使用面积不应低于34平方米。为了缓解社会反应强烈的入园难、入学难的问题，2017年北京各区将采取多种方式增加学位的供给。其中，海淀区2017年将新增设幼儿园学位3000个，新增中小学学位2500余个；朝阳区计划今年新增学前学位3200余个，新增中小学学位3600余个。今年，宁夏安排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60000人，各类培训建立补贴均实现先垫后补的办法进行。要想获得政府的补贴，职业技能培训人员需取得相关的合格证书。目前，昆明警方发公开信，禁止家长为12周岁以下的儿童租赁共享单车骑行，禁止为16周岁以下的学生租赁或购买电动自行车，骑行时禁止将儿童放置于自行车的载物栏内等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耀眼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风雨的吹着我的脸，我的手，我的发，我的心，我的眼睛。你远远地带着那个城，那个路，那个房，那个灯，那扇窗口。我只懂得放在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，这么唱都不再煽情。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，好像我是你的脸上星星。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，对你鼓掌，可做不理你像个机器。你的世界，我的日子，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，过得太快，来不及。 在一起，如今 想现在只能遥远地唱着你。 单身，你

三三，听若有情。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。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3月1号，星期三，农历2月初4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-4度。明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12度。廊坊明天晴，最高气温13度。首都北京明天晴，最高气温12度。晋邻天津明天晴，最高气温14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明天是周四，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2和7，请您遵照执行。人们的睡觉时间好像是越来越推迟了，但要对付长夜漫漫，很多人会寻找食物来充饥，而有些食物呢，其实是非常不适合在深夜吃的，比如说重口味的东西。重口味的东西呢，也就是指必须控制盐、酱油、味增、酱料等这样的含有较多盐分的饮食。吸收了盐分过多的饮食之后呢，对身体健康非常的没有益处。再有就是不要喝大量的牛奶或者花草茶，想要借助牛奶来帮助安眠的话，要在睡之前1小时来喝。还有呢，深夜不要吃甜食，这样的话血糖会升高，如果一直持续这样的状态，就会对视网膜、肾脏还有末梢神经造成伤害。所以呢，不光是长胖的问题哦，深夜不能吃的东西还有油腻的东西，还有酒类，这个应该也是知道的。我们常常会说饮酒之后睡觉，睡眠是比较浅的，也是不利于健康。生活作息健康一点吧，重点是早点睡觉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.3。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响起，你听。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，我的爱才放弃，你远远离去。太勇敢的爱情为你流血的心，爱上泡沫。 我听到了一首歌，也是一种心情。 对，没错，你的心情我的歌， 你的心情我的歌。

着你，有什么能珍惜，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。 满了，不要给我回忆，回忆总爱是在失去你，我不要失去你。 不要闭上眼睛，我必须看见我自己与你合一。 总是怕来不及， 来不及拥有最多的你，时间正好靠过去， 难得爱一秒不叹息。来了，请让我的爱情成为你天空的恒星，永远灿烂着你。 寻找我的恒星，永远让我爱你。 我不欢喜不已，灿烂着你，就是我的恒星，恒久而坚定的信心，永远都拥有你。 就是我的恒星，就让我永远爱你。 我不欢喜不已。 就这样吧，我 了解的，把我的北方留给自己，你的美丽让你带走，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。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，假装生命中没有你，从此以后我在这里日夜等待你的消息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几份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3月1日星期三，来关注这一时的新闻整点听。国家信息中心近日发布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，首次对全国各省区市的大数据发展水平做出了综合的评价，北京、广东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位列第一梯队。26日，全国空气质量研究报告显示，3月1日污染过程有望结束，3月3到5日可能出现新一轮的重污染过程。据广东天文学家近日透露，今年的3月1日晚上，夜空将出现双星伴月的有趣天象，金星、火星和弯月近距离相聚。如果天色晴朗，中国各地在日落30分钟后就可以观赏到。观察方位在西南方。就广州而言，当天日落时间是18:30，19点之后即可在广州目睹到这一天象。外媒称，为了吸引出手阔绰的中国游客，英国一些奢侈品店与导游签订了回扣协议，已成为世界公开的秘密。统计显示，入境英国的所有外国游客中，中国人出手最为阔绰。2015年，人均消费额为2174英镑，是寻常游客花费的3.5倍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 没他的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随他吧。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娓娓道来的故事。你 的心情。 别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一陌路，醉一步，过分为自诉，再一步，就决定胜负，却平白无故退出。当你被他抱住，学会懂得为他哭，把痛苦交给我庇护，留你一种幸福。我们一路都忘了哭，忘了怎么爱上彼此的糊涂，会懂得放纵，直到所有于事无补，爱怎么开始的想要结束。我们一路都忘了哭，忘了到对方的世界立足，沿着感情不断前走，因为不足半个项目，错误的泪不想哭，却硬要留住。 学会懂得为他哭，把痛苦交给我闭目，留另一种幸福。我们一路又忘了哭，忘了怎么爱上彼此的糊涂，没人会懂得帮助，直到所有于事无补，爱怎么开始都想要结束。我们一路都忘了哭，忘了到对方的世界立足，连着感情不断建筑，都为不足半个项目，错误的泪不想哭，却硬要流出。我们一路都忘了哭，忘了怎么爱上彼此的糊涂，没人会懂得帮助，这所有于事无补，爱怎么开始都想要结束。我们一路都忘了哭，忘了到对方的世界立足，连着感情不断建筑，都为不足半个项目，错误的泪不想哭，却硬要流出。 那时总是早没有停，微笑望着广场上人群，我要把爱全都装进心里，陪我一起旅行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，寄出带着爱的明信片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，今天就行把世界走遍。你就是经典，你就是经典，我的爱未眠， 我的爱未眠， 不落的想念飞在你身边，我的爱未眠。伟大梦想，英勇的自卫军，拥有不同的守护爱情。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，是我爱的风景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，寄出带着爱的明信片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，今天真心把世界走遍。

嗅摸出我的心疼，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在天空静静地翻，眼看春天就要来了，而我也将不再生存。 生命 实我早已不在意，只是偶然与你相遇，一生中不留你就参不起。醒来吧，就算爱你到底，我们谁也不输谁的，只是